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，一首十年之约送给大家。 你我都没有错，只是我们不适合。他对我很好，我希望你能祝我幸福。对不起。 泪流满面，你说还未相见，十年之后你不出现，我心依旧思念。可我等到白头，不曾见你回眸，让我陷入爱恨情仇，你却不再挽留。如烟梦里香花，梦里有你有他，单膝下跪手捧鲜花为你披上婚纱。爱情让你依赖，却让我受伤害，虚情假意把我出卖，良心是否还在？漫天雪花飘散，你我一刀两断，你和他在长夜漫漫，你他妈真是泛滥。其实你想放手，何必找这借口，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早已跟他远走，不再看你眼眸，忘记你的温柔，分手之后借酒消愁，再爱也不回头。你们是有多甜，在我眼前缠绵，可曾想过那时我把你放在我心田，为你踏破城墙，为你泪流两行，到头来我才知道你和他相拥在床。那年风雪满天，你已不在身边，孤身一人抽着香烟，任你怎么疯癫。为你流下鲜血，狠心把我来撇，现在你背叛了我，你就是个小姐。为你刻下印记，他却把我代替，十年之约在你眼里只是一场游戏。是我看得太重，才会如此心痛，明白真相的我从此不再为你所用。是我爱得太深，是我爱得太真，感情不用再升温，从此不再为你转身。我们十年之约，那时你还体贴，我们大大咧咧一起携手散步逛街。十年之后也罢，至少再无牵挂，就算夜深人静我也不会再次害怕。为何我十年梦，梦十年我十年痛，一梦十年过后我已不再为你心动。为你写下另类，证明我已心碎，不会流泪，不会颓废，不会那么狼狈。回想十年之前你还不把我先，十年之后为了钱他们还给婊子代言。十年梦一初醒，还是掉入陷阱，我却好想回到十年之前那个场景。